第六十一回，猪八戒助力拜魔王，孙行者三吊芭蕉扇。话表牛魔王赶上孙大圣，只见他肩膊上牵着那柄芭蕉扇，怡颜悦色而行。魔王大惊道：“ 猢狲原来把运用的方法也滔天得来了，我若当面问他索取，他定然不语。倘若扇我一扇，要去十万八千里远，却不遂了他意。我闻得唐僧在那大路上等候，他二徒弟朱经、三徒弟沙经，我当年做妖怪时也曾会他，且便做朱经的模样，反骗他一场。料猢狲体得意为喜，必不详细提防。” 好魔王，他也有七十二变，武艺也与大圣一般。只是身子狼抗些，浅钻体不活达些，把宝剑藏了，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地变作猪八戒一般嘴脸，抄下路，当面迎着大圣叫道：“ 师兄，我来也。” 这大圣果然欢喜，古人云：“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也。”只以这强盛，更不察来人的意思，见是个八戒的模样，便叫道：“ 兄弟，你往哪里去？” 牛魔王抄着金耳道：“ 师父见你许久不回，恐牛魔王手段大，你斗不过他，难得他的宝贝，叫我来迎你的。” 行者笑道：“ 不必费心，我已得了手了。” 牛王又问道：“ 你怎么得的？” 行者道：“ 那老牛与我战经百十合，不分胜负，他就撇了我去那乱石山碧波潭底，与一伙蛟精龙精饮酒，使我暗跟他去变个螃蟹，偷了他所骑的碧水金睛兽，变了老牛的模样，径至芭蕉洞红了罗刹女，那女子与老孙结了一场干夫妻，是老孙设法骗将来的。” 牛王道：“ 却是生锈了，哥哥劳碌太甚，可把扇子我拿。” 孙大圣哪知真假，也虑不及此，遂将扇子递与他。原来那牛王他知那扇子收放的根本，接过手不知捻个什么角，依然小似一片杏叶，现出本相，开言骂道：“ 泼猢狲，认得我吗？” 行者见了，心中自回道：“ 是我的不是了。” 恨了一声，跌足高呼道：“ 咦，逐年加打雁，今却被小燕掐了眼睛。” 恨得他暴躁如雷，撤铁棒劈头便打，那魔王就使扇子扇他一下。不知那大圣先前便交辽虫入罗刹女腹中之时，将定风丹擒在口里，不觉咽下肚里，所以五脏皆劳，皮骨皆固，凭他怎么扇，再也扇他不动。牛王慌了，把宝贝丢入口中，双手抡剑便砍，那两个在半空中这一场好杀。齐天孙大圣混世泼牛王，只为芭蕉扇，相逢各逞强。粗心大圣将人骗，大胆牛王拔扇筐。这一个金箍棒起无情义，那一个双刃清风有质量。大圣施威喷财物，牛王放坡吐豪光。齐斗勇凉不凉，咬牙错齿气昂昂。波土扬尘天地暗，飞沙走石鬼神藏。这个说：“ 你敢无知反骗我。” 那个说：“ 我齐与你共相将， 言村女坡性烈情刚。”那个说：“ 你哄人妻女真该死，搞到官司有罪殃。” 伶俐的齐天圣，凶顽的大力王，一心只要杀，更不带商量。棒打剑营齐努力，有些松慢，见阎王。 且不说他两个相斗难分，却表唐僧坐在途中，一则火气蒸人，二来心焦口渴，对火焰山土地道：“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土地道：“那牛王神通不小，法力无边，正是孙大圣的敌手。”三藏道：“悟空是个会走路的，往常家2000里路一霎时便回，怎么如今去了一日？断是与那牛王赌斗。”叫悟能悟净，你两个哪一个去迎你师兄一迎？倘或遇敌，就当用力相助，求得扇子来解我烦躁，早早过山赶路去也。”八戒道：“ 今日天晚，我想着要去接他，但只是不认得鸡雷山路。” 徒弟道：“小神认得，且叫卷帘将军与你师父作伴，我与你去来。”三藏大喜道：“有劳尊神，功成在谢。”那八戒抖擞精神，数一数扫锦之多，牵着耙即与徒弟纵起云雾，径回东方而去。正行时，忽听得喊杀声高，狂风滚滚。八戒按住云头看时，原来孙行者正与牛王厮杀哩。徒弟道：“天蓬还不上前怎的？”呆子撤铁耙，厉声高叫道：“ 师兄，我来也。” 行者恨道：“ 你这笨货，误了我多少大事。” 八戒道：“ 师父叫我来迎你，因认不得山路，商议良久，叫徒弟引我，故此来迟，如何误了大事？” 行者道：“ 不是怪你来迟，这泼牛十分无礼，我向罗刹处弄的扇子来，却被这厮变作你的模样，口称引我，我一时欢悦，转把扇子递在他手，他却现了本相，与老孙在此比定，所以误了大事也。” 八戒闻言大怒，举钉耙当面骂道：“ 我把你的血皮胀得骚温，你怎敢变作你祖宗的模样，骗我师兄，使我兄弟不睦？” 你看他没头没脸的使铁耙乱住，那牛王一则是与行者斗了一日，力倦神疲；二则是见八戒的铁耙凶猛，遮架不住，败阵就走。只见那火焰山徒弟率领阴兵当面拦住道：“大力王，且住手！唐三藏西天取经，无神不保，无天不佑。三界通知，十方拥护，快将芭蕉扇来熄灭火焰，叫他无灾无障，早过山去。不然，上天责你罪愆，定遭诛也。”牛王道：“ 你这徒弟全不查理，那泼猴夺我子，欺我妾，骗我妻，反反无道，我恨不得囫囵吞他下肚，化作大便喂狗，怎肯将宝物借他？” 说不了，八戒赶上骂道：“ 我把你个接心黄，快拿出扇来，饶你性命。” 那牛王只得回头，石宝剑又战八戒，孙大圣举棒相帮，这一场在那里豪杀。成精时坐怪牛，肩上偷天得道猴，禅性自来能战练，必当用土何缘由？钉耙九尺尖还利，宝剑双锋快更柔，铁棒卷书为主杖，土神助力结丹头，三家行客相争竞，各展雄才要运筹，捉牛耕地金线长，换食归炉木气收，心不在焉何作道，神长手射要拴喉，胡乱嚷苦相求，三班兵刃强嗖嗖，爬住剑伤无好意，金箍棒旗有阴有，只杀得心不光兮月不皎，一天寒雾黑悠悠。那魔王奋勇争强，且行且斗， 斗了一夜不分上下，早又天明。前面是他的积雷山魔云洞口，他三个以土地阴兵又喧哗震耳，惊动那玉面公主，唤丫鬟看是哪里人长。只见守门小妖来报，是我家爷爷与昨日那雷公嘴汉子，并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同火焰山土地等众厮杀哩。玉面公主听言，即命外户的大小头目各执刀枪助力，前后点起七长八短，有百十余口，一个个卖弄精神，拈枪弄棒，齐告：“大王爷爷，我等奉奶奶内旨，特来助力也。”牛王大喜道： 来得好，来得好！ 众妖一齐上前乱砍，八戒措手不及，倒拽着耙败阵就走。大圣纵筋斗云跳出重围，众阴兵已四散奔走。老牛得胜，聚众妖归洞，紧闭了洞门不提。行者道： 这厮骁勇，自昨日申时前后与老孙战棋，直到今夜未定输赢，却得你两个来接力，如此苦斗半日一夜，他更不见劳困，才这一会儿小妖却又莽撞，他将洞门紧闭不出，如之奈何？ 八戒道： 哥哥，你昨日巳时离了师父，怎么到申时才与他斗气？你那两个时辰在哪里的？ 行者道： 别你后就停课到这座山上，见一个女子问进，原来就是他爱妾玉面公主，被我石铁棒唬他一唬，他就跑进洞叫那牛王出来，与老孙缠言缠语嚷了一会儿，又与他交手斗了有一个时辰，正打处有人请他赴宴去了，是我跟他到那乱石山碧波潭底变作一个螃蟹，探了消息，偷了他碧水金睛兽，假作牛王模样复制翠云山芭蕉洞，骗了罗刹女，哄得她扇子出门，试验试验方法，把扇子弄长了，只是不会缩小，正前了走处，被他假变作你的嘴脸反骗了去，故此耽搁两三个时辰也。 八戒道： 这正是俗语云，大海里翻了豆腐船，汤里来水里去，如今难得他扇子，如何保得师傅过山？且回去短路走他娘吧。 土地道： 大圣休焦躁，天蓬莫懈怠，但说转路就是入了旁门，不成个修行之类。古语云：行不由静，岂可转走？你那师傅在正路上坐着，眼巴巴指望你们成功哩。 行者发狠道： 正是正是，呆子莫要胡谈，徒弟说的有理，我们正要与他赌输赢，弄熟的等我视为地煞变，自到西方无对头，牛王本是心猿变，今番正好会源流，断要相持借宝扇，趁清凉吸火焰，打破顽空参佛面，行满超生极乐天，大家同赴龙华宴。 那八戒听言便生努力，殷勤道： 是是是，去去去，管是牛王会不会，木生在亥配为猪，牵转牛儿归土类，身下生金本是猴，无形无刻多和气，用芭蕉为水意，焰火消除成寂寂，昼夜修理苦尽功，功完赶赴鱼狼会。 他两个领着土地阴兵一齐上前，拾铁耙，抡铁棒，乒乒乓乓把一座魔云洞的前门打得粉碎，唬得那外户头目战战兢兢闯入里边报道： 大王，孙行者率众打破前门也。 那牛王正与玉面公主备言其事，懊悔孙行者哩，听说打破前门，十分发怒，急披挂拿了铁棍从里边骂出来道： 泼猢狲，你是多大个人儿，敢这等上门撒野，打破我门扇？ 八戒近前骂道： 泼老剥皮，你是个沈阳人物，敢量哪个大小？不要走，看爬。 牛王喝道： 你这个囊僧的笨货，不见怎得？快叫那猴上来。 行者道： 不知好歹的沟草，我昨日还与你论兄弟，今日就是仇人了，仔细斥为吧。 那牛王奋勇而迎，这场比前番更胜，三个英雄厮混在一处，豪杀。钉耙铁棒成神威，统帅阴兵战老西，西生独斩修强性，遍满同天乏力灰。使耙柱着棍雷，铁棒英雄又出奇，三班兵器叮当响，隔架折拦谁让谁。他道他为首，我道我为魁，士兵为正难分解，土木相间上下随。这两个说：你如何不借芭蕉扇？那一个道： 你焉敢欺心骗我妻，敢切害儿仇未报，敲门打户有惊疑。 这个说： 你仔细提防如意棒，擦着线儿就破皮。 那个说： 好生躲避爬头齿，一伤九孔血淋漓。 牛魔不怕狮威猛，铁棍高擎有剑机，翻云覆雨随来往，突兀喷风忍发挥。恨苦这场都拼命，各怀恶念习相持，丢架手让高低，前迎后挡总无亏。兄弟二人齐努力，单身一棍独施为。卯时战到辰时后，战罢牛魔束手回。他三个喊死忘生，又斗有百十余合。八戒发起呆性，仗着行者神通举耙乱助，牛王遮架不住，败阵回头就奔洞口，却被土地阴兵拦住洞口，喝道： 大力王，哪里走？吾等在此。 那老牛不得进洞，急抽身，又见八戒行者赶来，慌得卸了盔甲，丢了铁棒，摇身一变，变作一只天鹅往空中飞走。行者看见，笑道： 八戒，老牛去了。 那呆子默然不知，徒弟亦不能小，一个个东张西去，只在积雷山前后乱找。行者指道： 那空中飞的不是？ 八戒道： 那只是一只天鹅。 行者道： 正是老牛变的。 徒弟道： 既如此，却怎生吗？ 行者道： 你两个打进此门，把群妖尽情剿除，拆了他的窝巢，绝了他的归路，等老孙与他赌变化去。 那八戒与土地依然攻破洞门不提。这大圣收了金箍棒，捻诀念咒，摇身一变，变作一个海东青，嗖的一翅钻在云眼里，倒飞下来，落在天鹅身上，抱住镜像显眼。那牛王也知是孙行者变化，急忙抖抖翅，变作一只黄鹰，反来衔海东青。行者又变作一个乌凤，专一赶黄鹰。牛王识得，又变作一只白鹤，长唳一声向南飞去。行者立定，抖抖翎毛，又变作一只丹凤，高鸣一声。那白鹤见凤是鸟王，朱禽不敢妄动，唰的一翅蹴下山崖，将身一变，变作一只香樟，咩咩歇歇在崖前吃草。行者认得，也落下齿来，变作一只恶虎，剪尾跑蹄，要来赶张作石。魔王慌了手脚，又变作一只金钱花般的大豹，要伤恶虎。行者见了，迎着风把头一晃，又变作一只金岩酸泥，声如霹雳，铁额铜头，复转身要食大豹。牛王着了急，又变作一个人熊，放开脚就来擒那酸泥。 行者打个滚，就变作一只癞象，鼻似长蛇，牙如竹笋，撒开鼻子要去卷那仁兄。牛王嘻嘻地笑了一笑，现出原身，一只大白牛，头如峻岭，眼若闪光，两只脚似两座铁塔，牙排利刃，连头至尾有千余丈长短，自蹄至背有八百丈高下，对行者高叫道：“ 泼猢狲，你如今将奈我何？” 行者也就现了原身，抽出金箍棒来，把腰一弓，喝声道：“ 长！” 长得身高万丈，头如泰山，眼如日月，口似雪池，牙似门扇，手持一条铁棒，着头就打。那牛王硬着头，使脚来触，这一场真个撼岭摇山，惊天动地。有诗为证，诗曰：“道高一尺，魔千丈，奇巧心猿用力强。若得火山无烈焰，必须薄扇有清凉。黄婆始至扶元老，木母留情扫荡妖。和睦五行归正果，炼魔敌垢上西方。”他两个大展神通，在半山中赌斗，惊得那过往虚空一切众神与金头接地六丁六甲一十八位护教伽蓝都来围困魔王。那魔王公然不惧，你看他东一头西一头，直挺挺光耀耀的两只铁脚往来抵触，南一撞北一撞，毛森森金宝宝的一条硬尾左右敲摇。孙大圣当面迎，众多神四面打，牛王急了，就地一滚复本相，便投芭蕉洞去。行者也收了法相，与众多神随后追袭。那魔王闯入洞里，闭门不出，盖众把一座翠云山围得水泄不通。正都上门攻打，忽听得八戒与土地阴兵攘攘而至。行者见了，问曰：“ 那猫云洞尸体如何？” 八戒笑道：“ 那老牛的娘子被我一耙铸死，拨开一看，原来是个玉面狐狸。那伙群妖俱是些驴、骡、犊、特、欢、狐、和、张、羊、虎、麋、鹿等类，已尽皆绞鹿，又将他洞府房廊放火烧了。徒弟说他还有一处家小住居此山，故又来这里扫荡也。” 行者道：“ 玄帝有功，可喜可喜。老孙以那老牛赌变化，未曾得胜。他变作无大不大的白牛，我变了法天象地的身量，正和他抵触之间，幸蒙诸神下降，围困多时，他却复原身，扫进洞去。” 八戒道：“ 那可是芭蕉洞吗？” 行者道：“ 正是正是，罗刹女正在此间。” 八戒发狠道：“ 既是这般，怎么不打进去剿除那厮，问他要扇子，倒让他停留长志，两口续情？” 好呆子，抖擞威风，举耙照门一柱，呼啦的一声，将那石崖连门柱倒了一边，慌得那女童忙报：“ 爷爷，不知甚人把前门都打坏了。” 牛王方跑进去，喘吁吁的，正告诉罗刹女与孙行者夺扇子赌斗之事，闻报心中大怒，就口中吐出扇子递与罗刹女。罗刹女接扇在手，满眼垂泪道：“ 大王，把这扇子递于那猢狲，叫他退兵去吧。” 牛王道：“ 夫人啊，物虽小而恨则深，你且坐着，等我再和他比病去来。” 那魔重整披挂，又悬两口宝剑，走出门来，正遇着八戒使耙住门，老牛更不打话，撤剑劈脸便砍。八戒举耙迎着，向后倒退了几步，出门来早有大圣轮棒当头。那牛魔急驾狂风逃离洞府， 又都在那翠云山上相持，众多神四面围绕，土地兵左右攻击，这一场又好杀哩。云迷世界，雾罩乾坤，瑟瑟阴风沙石滚，微微怒气还波魂。重磨剑二口，复挂甲全身，皆怨身似海，怀恨月生嗔。你看齐天大圣因攻击，不讲当年老故人。八戒施威求扇子，众身护法捉牛君。牛王双手无停息，左遮右挡弄精神，直杀得那过鸟南飞接脸翅，游鱼不跃进浅林。鬼哭神嚎天地暗，龙愁虎怕日光昏。那牛王拼命捐躯，斗经五十余合抵敌不住，败了阵往北就走。早有五台山密摩岩神通广大泼法金刚阻住道：牛魔，你往哪里去？我等乃释迦牟尼佛祖差来布列天罗地网至此擒汝也。正说间，随后有大圣八戒众神赶来，那魔王慌转身向南走，又撞着峨眉山清凉洞法力无量圣智金刚挡住，喝道：吾奉佛旨在此，正要拿住汝也。牛王心慌脚软，急抽身往东边走，却逢着须弥山摩尔崖毗卢沙门大力金刚迎住道： 你老牛何王？我蒙如来密令，叫来捕获你也。 牛王又肃然而退，向西就走，又遇着昆仑山金霞岭不坏尊王永住金刚敌住，喝道： 这厮又将安走？我领西天大雷音寺佛老亲言，在此把劫，谁放你也？ 那老牛心惊胆战，悔之不及，见那四面八方都是佛兵天将，真个似罗网高张，不能逃命。正在仓皇之际，又闻得行者率众赶来，他就驾云头往上边走。却好有托塔李天王并哪吒太子领鱼肚药叉巨灵神将漫住空中，叫道： 慢来慢来，吾奉玉帝一旨，特来剿除你也。 牛王急了，依前摇身一变，还变作一只大白牛，使两只铁脚去触天王。天王使刀来砍，随后孙行者又道：哪吒太子厉声高叫： 大圣，衣甲在身，不能为礼。于父子昨日见佛如来，发习奏闻玉帝，言唐僧路阻火焰山，孙大圣难服牛魔王。玉帝传旨，特差我父王领众助力。 行者道： 这厮神通不小，又变作这等身躯，却怎奈何？ 太子笑道： 大圣无疑，一看我擒他。 这太子急喝一声变，变得三头六臂，飞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斩妖剑往镜像上一挥，不觉地把个牛头斩下。天王收刀，却才与行者相见。那牛王腔子里又钻出一个头来，口吐黑气，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剑，头落处又钻出一个头来，一连砍了十数剑，随即长出十数个头。哪吒取出火轮挂在那老牛的脚上，便吹真火， 焰焰轰轰，把牛王烧得张狂笑吼，摇头摆尾，才要变化脱身，又被托塔天王将照妖镜照住本相，腾拿不动，无计逃生，直叫： 莫伤我命，情愿归顺佛家也。 哪吒道： 既惜生命，快拿扇子出来。 牛王道： 扇子在我山旗处收着哩。 哪吒见说，将缚腰锁子解下，跨在他那镜像上，一把拿住鼻头，将锁穿在鼻孔里，用手牵来。 孙行者却汇聚了四大金刚、六丁六甲、护教伽蓝、托塔天王、巨灵神将，并八戒土地阴兵，拥簇着白牛回至芭蕉洞口。 老牛叫道：“ 夫人，将扇子出来，救我性命。” 罗刹听说，即卸了钗环，脱了色服，挽青丝如道姑，穿缟素似比丘，双手捧那柄丈二长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门。又见有金刚众圣与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头礼拜道：“ 望菩萨饶我夫妻性命，愿将此扇奉承孙叔叔成功去也。” 行者近前接了扇，同大众共驾祥云，尽回东路。却说那三藏与沙僧立一会儿，坐一会儿，期盼行者许久不回，何等忧虑。忽见祥云满空，瑞光满地，飘飘摇摇，盖众神行将近。这长老害怕道：“ 悟净，那碧香是谁神兵来也？” 沙僧认得道：“ 师傅啊，那是四大金刚金头接地、六丁六甲、护教伽蓝与过往众神，牵牛的是哪吒三太子，拿镜的是托塔李天王。大师兄执着芭蕉扇，二师兄并土地随后，其余的都是护卫神兵。” 三藏听了，换了皮卢帽，穿了袈裟，与悟净拜迎众圣，称谢道：“ 我弟子有何德能，敢饶列位尊圣临凡也？” 四大金刚道：“ 圣僧喜乐，十分恭行将完，吾等奉佛旨差来助主，汝当竭力修持，勿得须臾怠勤。” 三藏叩齿叩头，受身受命。孙大圣执着扇子，行进山边，尽气力挥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行者喜喜欢欢，又扇一扇，只闻得习习萧萧，清风微动。第三扇，满天云默默，细雨落霏霏。有诗为证，诗曰：“火焰山摇八百城，火光大地有声明。火煎五漏丹难熟，火燎三关道不清。十界芭蕉失雨露，幸蒙天降助神功。牵牛归佛修颠律，水火相连性自平。”此时三藏解烦除躁，清心了意。四众皈依，卸了金刚各转宝山，六丁六甲升空保护，过往神旨四散，天王太子牵牛尽归佛地回剿，只有本山徒弟压着罗刹女在旁伺候。行者道：“ 那罗刹，你不走路，还立在此等甚？” 罗刹跪道：“ 万望大圣垂慈，将扇子还了我吧。” 八戒喝道：“ 泼贱人，不知高低，饶了你的性命就够了，还要讨什么扇子？我们拿过山去，不会卖钱买点心吃？费了这许多精神力气，又肯与你雨蒙蒙的，还不回去哩？” 罗刹再拜道：“ 大圣原说熄灭了火还我，今此一场成悔之晚矣，只因不剃堂，致令劳师动众，我等也修成人道，只是未归正果。见今真身现象归西，我再不敢妄作，愿赐本善从立自心，修身养命去也。” 徒弟道：“大圣，趁此女深知熄火之法，断绝火根，还他扇子。小神居此苟安，拯救这方生民，求些血食，成为恩变。”行者道：“ 我当时问这乡人说，这山善熄火，只收得一年五谷，便又火发，如何治得根除？” 罗刹道：“ 要是断绝火种，只消连山四十九扇，永远不再发了。” 行者闻言，执扇子，使尽筋力，往山头连扇49扇。那山上大雨淙淙，果然是宝贝，有火处下雨，无火处天晴。他师徒们立在这无火处，不遭雨淋，坐了一夜，次早才收拾马匹行李，把扇子还了罗刹，又道：“ 老僧若不与你，恐人说我言而无信。你将扇子回山，再修生事，看你得了人身，饶你去吧。” 那罗刹接了扇子，念个咒语，捏做个杏叶，噙在嘴里，拜谢了众圣，迎信修行，后来也得了正果，经藏中万古留名。罗刹徒弟俱感激谢恩，随后相送。行者、八戒、沙僧保着三藏，遂此前行。真个是身体清凉，足下丝润，诚所谓坎离寂寂真缘和，水火均平大道成。毕竟不知几年才回东土，且听下回分解。